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北京时间12月9号15:40，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时隔8年之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神舟13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生动介绍展示了空间站的工作生活场景，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神奇现象，并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在感叹微重力环境下神奇的物理现象后，大家有没有对太空老师、航天员产生一些兴趣呢？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为什么能够成为航天员？他们要经历哪些考验？除了在太空驻留的三位航天员之外，在地球上的航天员在做些什么呢？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最新出版的《航天纪实绘本·爸爸的秘密》中找到答案。《爸爸的秘密》主人公邓清明是我国第一批航天大队成员，也是目前唯一一位没有飞天却依然服役并坚持训练的第一批航天员。作者邓满琪是邓清明的女儿，她的讲述专业严谨又自然温情，用自己的童年经历和爸爸的追梦历程告诉大家，为了梦想不断奋斗，即使没有享受到鲜花与掌声，但依然是英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爸爸的秘密。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一位呢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助理工程师，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本书哈《爸爸的秘密》的作者邓满琪。哎，邓满琪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爸爸的秘密》，因为我们这是一本绘本哈，是绘本的作者赵默染。哎，赵默染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非常可爱的《爸爸的秘密》这本书哈。那这本书呢讲的是我们中国这个航天员的故事，而且呢我们这本书的这个文字的作者邓满琪，您的父亲邓清明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但是同时又在训练的首批现役航天员。我这么说没错是吗？ 没错 没错是吧。哎，那您能介绍一下您的父亲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您给大家讲一讲。嗯， 好的。我的父亲是中国首批现役的航天员。他是1998年自从中国航天员大队成立以来就加入了这个团队，成为了航天员。然后现在是特级航天员。然后他曾经备份神9、神10、神11三次备份。当航天员之前呢他是一名飞行员。是歼击机飞行员。 歼击机。 对。 那他现在主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现在跟所有的航天员是一样的，不管是备份的还是上天的，所有的训练是一样的。 也一直是在这样的时刻的准备着的过程中。 是的。 是吗？哎，那最开始的时候您知道您的父亲承担了这样的一项非常神圣又很重要又带有一些秘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吗？ 最开始的时候，我父亲刚选入航天员的时候，我才6岁。 哦， 所以那个时候，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不太了解这个。我只知道我父亲是来到了北京，然后以后不开飞机了。好像是成为一名航天员。但是我的父母告诉我，我父亲是航天员的这个事情是不能跟别人讲的，是一个秘密。 哦，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国还没有就是对外公布这些事情。 嗯， 直到2003年神舟五号发射升空才解密。 但是一般上学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我们岁数比较小的时候，老师啊同学啊互相都会聊说，你爸爸是干嘛的呀，你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是吧？那您也会面临到有人问您这样的问题。 对， 那那个时候如果说有同学朋友在问，或者说老师在问，那时候您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对，那时候不仅同学老师会问，而且学校里填一些档案呀，就是填一些表格，也会填父母的职业 啊。对呀、 啊， 对、 然后我一般就填我爸是军人。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小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就问我，哎，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呀？我就说不能告诉你，我说这是个秘密。 那个时候您对于这个航天员啊、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印象？ 我就觉得航天员特别忙，因为我爸爸一个星期最多回家一次，就是周末。有可能周末也回不了家，就是在我的童年参与的就比较少。 那就有可能一周也见不到父亲一次。 对。 那后来您又是什么时候慢慢的知道这项工作是一个怎样的工作了呢？ 我上了中学以后学了物理，然后我爸爸就开始给我讲一些比如天体物理啊之类的知识，然后给我做这个普及，然后慢慢的就是对这方面有了了解，然后直到后来我现在参加这个工作，然后接触了航天事业，对他这个了解就越来越深。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介绍过哈，您现在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助理工程师啊，那您做这个工作是不是也和您的父亲的职业有一定的关系？ 有相当大的关系， 是吧？ 对，我从小就是受我爸妈的影响，可以说是耳濡目染。我爸爸一直是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榜样，他一直在努力做我的榜样。就包括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宝宝，我爸爸也是在给他的外孙做一个好的榜样。 您的父亲已经当老爷了，是吧？ 对。 啊，那您后来选择这样的一个工作，有没有就是等您长大了以后哈，有没有跟您的父亲聊过说，哎，一直在处于这样的一个候选或者备选的状态，但是现在呢也一直没有去真正的遨游太空过，会不会有一些遗憾，总觉得缺一点东西啊？ 遗憾肯定是会有的。毕竟这是他的一个梦想嘛。哪个航天员不想上一次天呢？但是我爸爸跟我说过，说航天事业其实这是一个万人一杆枪的一个事业。就是 什么意思？什么叫万人一杆枪？ 就是大家就是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这航天事业是国之重器嘛，每个人只要参与了就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那您的父亲现在还依然是在一线随时做着这样的航天的准备的工作，是吗？ 对，仍然是在准备着，时刻准备着。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刚才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您的父亲啊，介绍了一下您的经历哈。那我们回到这一本书，叫做《爸爸的秘密》。那这本书您是在什么时候想到说，我要写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2018年，航天员大队成立20周年，然后那个时候航天员这个团体就解密了，媒体开始进行了一些宣传。那个时候参加工作以后呢，我在神舟十一号任务执行期间，我是全程都是观摩到我爸爸的整个参与的过程，他的辛苦我是通过大屏幕看到的。因为我跟我爸爸虽然都是从事航天工作，但是我们很少能见面。他是在他那边工作，我在我这边工作，但是我又能见到他，因为我是通过大屏，通过指挥厅的大屏看到他。所以我就觉得他特别辛苦，然后那个时候也特别心疼他。然后我就写了一篇小短文，出版社这边也看到了，然后也是后来这个媒体的宣传，然后 后来就找到我，就说是出这么一本书。 嗯，哦，那当时写的那个小短文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 就是写的是我从小到大的这些经历，就是一个特别短的一首小诗一样的那种小散文。 哦，当时发到什么地方了？ 就是发我朋友圈。 哦，就是发朋友圈。 只是发朋友圈，没想到大家就看了还挺感动的。 您刚才说就是您跟您的父亲其实现在都是在做这种航天的工作，只不过分处不同的地方，是吧？那您现在是在这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这个中心主要是做些什么样的？ 这个中心飞控嘛， 嗯， 就是主要搞的是飞控。对， 飞行控制是航天器的这样的体态、角度、位置，是这些吗？ 是的，就是它的一些轨道啊、姿态这种控制。 哦， 然后我爸爸他们是载人航天，我们是不只有载人，就是可能升空呀都会有。 那后来当这个出版社和您约稿的时候，那现在这个已经形成了这些文字哈。就和您最开始的小短文肯定有很大的差别了哈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文字的扩充啊、撰写呀，又是有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就是把自己的一些从小到大的一些经历，我都给加了加，然后墨染这边也跟着一起，就是进行了再加工。 嗯，对对对，因为我看到这本书呢，他写的这个作者的时候，其实是写了您的名字、邓满琪的名字和赵默然的名字两位的名字哈。然后其中的绘画主要是由这个赵默然来完成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赵默然，就是您同时也是参与到这个文字的这个创作当中吗？ 我是后期的时候，稍加润色，把他的语言变得更儿童化一些。 最开始的时候是由这个邓满琪找到的赵默然，还是由咱们出版社这边找到的您呢？ 出版社，因为我一直和中少社有合作，所以我们就经常会一起讨论选题。当他们说到有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我也很感兴趣，然后就和满琪见了面。 那见面的时候，当时二位还记得刚开始见面的时候谈了一些什么吗？ 刚开始见面的时候，就觉得满琪是真的是有那种工程师那种冷静啊文静的感觉。然后听他讲他的经历和故事的时候，第一次见面就让我印象很深刻，就很感动。后来我又读了他写的这些东西，以及看了他的采访，朗读者里有他的采访。我就觉得这真是一个特别打动我的故事，当时希望自己能够把它好好完成。 那那个时候文字基本上形成了吗？ 是的。 那关键是文字形成了之后，这个绘画这个图怎么来画啊？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故事，然后呢每一个都有很多非常漂亮的这样的配图哈，您是怎么来做的？ 像我们绘本创作有一个流程，就是要先进行草图创作。然后草图创作呢，我可能是先把整个他这个故事的节奏梳理一下，比如从他小时候到我们现在航天事业的一个发展情况。草图确定之后呢，才开始进行那个有颜色的创作。有颜色的创作呢，我可能就不是按照普通的这个顺序进行，会先画一些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一些场面。比如说您马上翻到的这一页，满琪在航天控制中心屏幕上看他爸爸的时候，这一页就是我在新闻上以及他也有给我提供相关的图片资料。这页当时满琪的那个面孔是眼里含着泪花的，就很打动我。创作的时候是根据他提供给我很多资料以及我自己查阅和想象一起来完成这样一个过程。 每一幅画它都会配相应的文字嘛，是吧？ 对。 那因为这个文字它是连贯的，它要把文字一段一段的放在这个每一页当中，那如何把这个文字区隔开，这个工作是谁来做的？ 文字区隔开应该是版式设计。 版式设计， 版式设计也是我来负责的。 哦， 在创作之初呢，做草图的时候，图文关系就已经要想好，文字放在哪里，图放在哪里。尤其是最后几页是以信息图表的形式进行展现，就是它的那个图文关系要更加的明确，时间线索或者是它的图形化处理，有航天器的图形化处理，这些是在草图阶段就要想好的。 那在画草图的时候，每一页大概画什么，每一页画什么，基本上是定下来了。 对。 那一些比如说颜色应该怎么上啊，包括我应该怎么去更多的去关注一些细节，这些工作又是什么时候来做的？ 这些的话可能是在草图之前。 嗯， 草图之前呢，我的脑海里就有一个关于这个题材这种科普类题材，但同时呢又有这种很温情感觉，过去的一些痕迹的，就像航天大队啊，过去的航天城这个感觉的。 嗯， 脑海里会有一个颜色的设定，比如说前期是比较暖暖的旧旧的颜色，后期呢就是有我们宇宙啊太空的这种神秘的感觉。 嗯， 我脑海里会有一个定调，就是自己想象中是有一个色谱的，我会一直按照这个方向进行，这样画出的整体的颜色是不会跳跃，是比较统一的。 因为我在很多年前啊曾经去过一次航天城，像您这个画里面其实也画到航天城了，也跨到飞行控制中心了，这个是您亲自去看了吗？ 这个因为我个人身份的原因，就是不是相关的工作者，不是航天工作者，也不是记者。 哦， 我是就是很难进去的，但是我有满旗。 对， 满旗就是我的那个相当于我的眼睛。 嗯， 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比如说我说这个就是具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嗯，什么样子， 对，我有哪些资料不清楚，这时候就求助于满旗去帮我查，然后反馈给我。 那满旗这一块给我们的这个赵默染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资料呢？ 提供了一些小时候的素材，包括现在的一些航天城的一些画面呀，那种照片，就包括一些专业领域的一些东西。其实赵默染做了大量的功课，就是查这个相关领域专业方面的知识。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这本绘本当中的这个小女孩就是满旗本人是吧？就是按照满旗可可爱爱的这个样子来画出来的。 对，其中有一页就是飞机旁边扎着两个小辫子的这个红衣服的小女孩。这个就是她小的时候那张照片，特别可爱。然后我就想， 这是一张真实的照片， 对 是吗？ 对，她在飞机前那张照片， 然 后戴着这个小辫子帽子就很可爱。我就觉得一定要把最真实的一个一幕展现在书里。 但是因为通过这样的二维的动画所展现出了这个人哈，肯定要通过有一些这种艺术加工的成分，对吧？ 对， 既要和本人有一定的相似度，那么还要体现出绘本的自己本身的特色。这块您在设计满旗形象的时候，您是怎么考虑到的？ 其实这个小女孩是我设计出的第一个形象。 哦， 对， 设计了好几个是吗？ 对，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首先是会先从一个小的点入手，当一个形象确定之后，我才去设计跟他延展出来的各种不同的服装造型，还有他长大之后的样子。当一个设计出来的时候，接下来的路就好走了。 那您说一个设计出来，那是不是不同的绘本可能第一个设计出来的会不一样？ 对，不同的绘本每一个第一个出现的人物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往往是这每一本书的一个就像基础灵魂吧，就有了它我就知道这本书我可能会做成什么样子。就如果第一个开始就不成功的话，可能这个书就很难成功，所以一开始的工作其实是最难的。 哦，明白。在这本书当中啊，有很多飞行器的形态，有很多我们国家的不同的运载火箭的这样的样子哈。那么这些是不是也都是在满旗的帮助之下您来画出来的？ 对对对，尤其是画完的时候也非常需要他去帮我校对，因为我实在是就是不是专业领域，就是画了的话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出错，所以需要他的专业背景帮我去看一看。 另外呢，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啊，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书的名字吧，叫做《爸爸的秘密》哈。这个名字最开始是谁想到的？是满旗想到呢，还是我们的编辑啊？还是您作为这个绘者想到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是出版社第一次找我的时候聊了一下我的故事，然后就说要不就起《爸爸的秘密》吧，说以这个为线索，因为最开始爸爸的身份就是保密的，就是一个秘密。 然后就是这个书的名字就暂时定下来了， 就定下来了， 对， 是吧？我还注意到在这本书这么打开的时候，第一页打开的时候，这个内封啊，有几句话我觉得特别的美，叫做云在天上飞，鹰在天上飞，我的爸爸也在天上飞，还有一张特别带一点点抽象意味的这样的画哈。这个第一页要表现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这是墨染设计的 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嗯。 这一页呢，其实是我在读了他们父女所有的故事，通过跟他们的聊天中，我脑海里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觉，就我开始去想象那个场景，童年的满琪对他爸爸的这种思念，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场景，一个小女孩，看向天空，她也之前跟我讲过这样的故事，她特别喜欢看飞机，每当有飞机飞过的时候，她就感觉那是她的爸爸。所以根据这个画面，我就想出了这样一个比较有诗意的场景。小女孩看向飞机，但我们不能展现那么远，所以有一个飞机的影子。她在影子下奔跑，然后心里在想，爸爸你能听见我吗？就是有一种父女之间隔空的这种心灵感应的感觉。 另外呢，这本书的第一页还有仅以此书送给我的爸爸，也送给我的儿子啊，这句话而且还是用这种不同的颜色来表现出来的哈，这个想法也是我们的墨染来想到的吗？ 这句话呢是 满琪说的， 对，不同的颜色呢是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更加的温暖，很丰富。 那我们再看啊，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啊，有三位航天员的这样的留言，而且还有他们的签名，这个是从哪里得到的？我特别好奇。 对，这是我请，因为我爸爸这个跟几个航天员都是并肩的战友这么多年了，然后我就请我爸爸找航天员的叔叔阿姨们签的。 那个字呢，也是他们的字吗？还是？ 对，这个是翟志刚他自己写的字，就是三位航天员对小朋友们的一个寄语，就希望小朋友们未来也可以加入航天的队伍。 作为中国的首批航天员，中国出舱第一人，航天英雄翟志刚到底在这本书《爸爸的秘密》的最后一页写下了怎样的话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就把翟志刚的话跟大家来说一说。翟志刚是这样讲的：邓满琪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从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到如今的航天科技工作者。满琪以一个孩子的角度见证了中国航天的发展，也见证了父亲的每一次训练和落选。满琪在父亲的付出与坚守中逐渐成长，从最初的埋怨和不理解到现在的敬佩和支持。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学习航天精神，长大以后为国效力。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本书二位觉得哈，在整个的这样的文字的创作呀，这样的图的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如说不容易的地方啊？现在回忆起来哈，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有吗？ 我先说一下， 您先说啊，墨染先说。 我一开始觉得是很有难度的。 哦， 对，尤其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身临其境过那个环境。比如说我是一个就是普通大众，我觉得航天事业或航天城、航天员都是非常的神秘的，所以我在想，我怎么去表现航天城，怎么表现他们训练这些。会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当资料做得足够充分，和就是调研足够充分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在脑海里慢慢清晰起来，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是越做越顺。尤其是我们这本书赶上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就是今年2021年我们发射了 神舟两艘飞船， 嗯， 所以就是大家对这个关注度很高，同时我也可以见证这历史时刻嘛，都同时把它放到了我们的书里加进去，就有一种很与时俱进的感觉。 满琪呢，您觉得这本书的创作的当中对于您来讲，比如说挑战哈、难度哈，都有些什么呢？ 想把航天这么一个复杂这么高深的东西给表现的通俗化，让小朋友们可以读懂，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挑战 哦。 嗯，而且后期的这个单位也需要进行审核，这方面也是做了一些工作。对， 嗯嗯。那么就是让如此科学化如此比较难的东西啊，让小朋友都能读懂，您是怎么做的？做了一些什么？ 就是把语言变得简单化通俗化， 嗯， 然后通过墨染的这个图片变得更直观。 那这本书的封面哈我们当时是如何考虑的？也是这个墨染来画的吗？ 啊，对对对，封面也是我来设计的。 嗯， 您可以把这个封面和封底展开来进行阅读， 哦， 就能看懂这幅画的寓意。这本书的封面呢，是一个小女孩手里捧着望远镜在望向远处， 嗯， 封底呢是我们蓝色的地球和一个宇航员拿着我们的国旗。封面和封底呢有了一个呼应，寓意着我们的主人公女孩在梦里，她通过望远镜看到了爸爸向她挥手。 哦，怎么能看到是梦里呢？ 因为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出它其实封面设计的是比较超现实，它其实它所处的环境不是地球，它是在外太空看地球， 哦， 所以它是一个梦境的感觉。 嗯，而且呢好像这个小女孩还穿的睡衣一样的， 对， 这样的衣服， 对， 是吧？ 对， 嗯，而且这个封面呢是有这种能够反光的晶莹剔透的这样的一种材料。 对，我们做了一些特殊工艺，让它摸起来更有质感， 嗯， 会很闪亮，小朋友们也会很喜欢。 那这本书啊现在这个孩子们读完之后反响怎么样？满琪，您的孩子有读过吗？ 我的孩子还太小了，还读不懂， 哦，还读不懂。 但是他看到里面的小女孩，他就会指着妈妈，妈妈的叫。 哦，他能看出来这是妈妈。 对。 哦， 老人会给他讲说妈妈呢，他就指着里面的小女孩。 哎，那墨染，您知道这个大家对这样的一本书出版之后都有什么样的反馈吗？ 因为我们的书刚刚上市，所以我把它寄给了我的一个朋友，她正好有一个适龄年龄阅读的小女孩，她是非常喜欢航天器的那一页。 哦，我知道， 他喜欢各种各样的那个航天器，然后指着，哦，这个是什么嫦娥五号啊，这个是什么，他就对那个很感兴趣。 问一下满琪哈，您的父亲知不知道这样的一本书的存在？ 嗯，知道，一开始想给他一个惊喜，但是后来因为这个书中也需要专业知识的一个就是提供，然后有些拿不准的地方还是需要请我父亲给我指导一下，之后我爸爸就知道了。 嗯， 我爸很开心。 这本书他现在看过吗？ 看了， 看过哈， 嗯， 啊，那这里面这个父亲的形象就是按照您那个父亲的形象来设计的吗？ 对，是的。 他看完之后是什么样的反应？ 他还是挺感动的，因为这个基本上讲得很真实， 嗯， 从我小时候从他筛选航天员开始一直到后面一次一次的落选，这个都是基本上都是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概述，都是很真实的。 哦， 尤其是作为亲历的人，他就能想到很多曾经的一些细节。 但是像这些啊毕竟是隐藏在自己心里的一些小秘密，或者说是自己家庭的这样的故事哈。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书，通过媒体展现给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就我把我的自己的一些心里的小秘密告诉了这么多人，让这么多人知道，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感觉？ 还好吧，因为现在爸爸的身份也解密了，而且也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多了解航天，多了解航天知识，说不定以后感兴趣可以投身到这个航天事业中来。 那这本书啊从开始创作到最后成书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从2018年到今年的10月。 这么长时间，主要这个精力花在什么地方，要花这么长时间来创作这样的一本书？ 首先我们九神路绘本馆做书讲究的就是不着急，讲究品质。同时我们展现这个内容一定要等 等好的时机， 嗯， 要把它全面的展现出来，因为我们的神舟十三号也刚刚发射，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完善。 您说的这个完善主要是哪方面的完善呢？ 完善最新的航天事业发展情况，科技永远是一个在发展的一个过程， 嗯， 那我们要是想更好的去展现这个书的发展情况的话，我们要跟它同时，像一个科技的记录者一样。 那您有没有算过，比如说您平时要画这样的一个开业这样的一幅画，一般需要花多长时间把它能画好？ 这个很难实际计算，因为前期我要花很多时间做资料调研、画草图， 嗯， 如果不算这些时间的话，真正开始就是都胸有成竹的时候进行创作的话， 嗯， 至少要一周的时间。 一张图是吗？ 对。 哦，要这么久。 对，每一个细节都要完善，而且画完的时候不是说100%它就全对，又要改。 一般情况之下，比如说一张图遇到过改多少次的情况啊？ 这本书还好，我还挺幸运的，因为可能拿到的资料比较准确，画的时候就会少走一些弯路。之前的创作过程中可能也遇到过不行，错了，改这种情况。 满奇对这个墨染的这个画，比如说在一些这种描写的这种准确程度啊在方面有没有提过一些什么样的意见？ 基本上都相当准确。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标志啊，这些比较专业性的东西，就比如说现在这一页这个飞机，这个飞机是歼六的飞机，歼击机六。然后这个歼六的飞机最开始我记得翅膀是横着的，是180度的，然后我说这个飞机的翅膀不是这样的，然后墨染改成了这个现在这个样子，就是都朝后一点。 有一点后略意，一点点后略意，是吧？ 是的。 像这样的一些改变，是不是您二位都要经常的来沟通才可以？ 是的。 对， 是吧？ 那 您二位觉得这3年的时间出来这么一本书，最想让我们的小朋友们，最想让大家通过这样一本书能够了解到一些什么呢？ 就是普及一下这个航天知识吧，还有就是我爸爸这个这么20多年的这种付出，我觉得是一种特别难能可贵的航天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我就希望小朋友们通过这个书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所以我就希望小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个就是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航天，传播正能量。 墨染的。 其实我觉得满奇已经说得很充分了，我也是觉得除了让小朋友们对这个故事感兴趣之外，我希望小朋友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故事本身的力量，一种可以给他们的成长带来的一种助力，一种坚韧坚持的这种精神。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爸爸的秘密》这个绘本的一些背后的故事。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孩子们看到这本书之后，能够燃起他们对于航天的兴趣啊。那么今后啊，浩瀚的宇宙等待着我们大家去，发现其中更多的这样的秘密。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漆。 老李，供暖季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为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